缠，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，我依然会憧憬。 思念让人心伤，它呼唤着你的泪光。 That's right. One more time, sing it. Wait out, this

me beautiful lies. I wish that I had the strength to let go, but I don't. I'm paralyzed. I see the child in your eyes, and I'm stuck.

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唱完这首歌。

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

what I am， 我是我，多么特别的我。 闭上你那一句勇敢， 中的期盼，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有些温暖相见恨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。